再拿全部袋嗰啲銀錢金幣全部攞曬出嚟輸曬，輸到嗰一輸越輸就越狂噶嘛，係咪啊？你哋有冇去過賭場啊？又如果有去過咧，一定會體驗到呢種心態，越輸就越狂，越狂咧就越要放大啲，越要傾家蕩產都要賭，係咁樣嘅。咁結果呢個乾隆咧冇曬啦，輸曬啦，佢點啊？嬲得滯咧，攞咗嗰件寶咧壓上去。件寶好貴嘅喎，雖然咧就唔係上朝，即係上去五間三點黃金殿嗰個，唔係嗰個，但係咧嗰件寶都壓上去，就俾旁邊一個咧心意嘅和尚贏咗佢嘅，佢即刻就戴咗上個頭度，又唔戴得正喎，唔起嚇，咁你話呢個相係點睇啦嚇？咁啊戴名帽。咁啊，輸埋件帽，咁佢咪更加慶下添啦，係咪啊？嬲得滯咧，嗰件袍都脱埋出嚟，搭上去，一搭上去即刻又俾個師傅贏咗佢嘅。咁呢個師傅咧，仲要做裝添，一贏咗佢件袍，即刻就披喺個身度，懶得戚咁樣，仲有咩貴重嘢啊、攞嚟啊嗰種。你話呢個乾隆慶唔慶先？從來冇人敢同佢講嘢嘅喎，係咪啊？用咁嘅語氣。口吻嚟同佢講，所以佢啲火明上咧，佢話：好，出完俾你贏咗先，你哋唔使換執幾多個鐘，佢即刻下山，大隊軍馬上去圍住呢個普陀山，圍住呢個前寺啊，前寺就圓通寺啊，咁啊叫嗰啲士兵咧守住曬後門，咁啊一啲咧就開住外邊，睇住佢一個一個咁啊，成班有講有笑。他們行都不正經，你推下我推下你這樣行過，有些行兩步跳下這樣很歡喜，因為贏了嘛，是吧？那是這樣這麼得戚的心態入這個寺，入了之後乾隆呢領了那隊軍隊上去，那那些人呢手下就告訴他全部入進去那好了，前後都封住入去捉人，入到大殿原來鬼影都沒有，咁乾隆嗰陣時先至覺得奇啦，明明喺時大班入咗去嘅，點解會冇曬人呢？後門又守住咗，冇得出噶啦。咁結果咧，其中有一個手下咧睇到佢話：陛下，你望下，你哋冇喺嗰個菩薩嘅頭上啊！咁，咁乾隆一望，啊，原來真係嗰件帽就係喺嗰度。咁啊，再望中間嗰尊菩薩咧，披住佢件袍，嗰尊就係觀音菩薩，就係披住嗰件龍袍。咁結果咧，佢睇到咁嘅情形，一個二個菩薩都係非常之莊嚴，係冇聲出嘅。咁啊，乾隆咧就知道啦，自己犯咗最大嘅錯誤，罪孽深重啦，佢自己知啦，懺悔，即刻跪喺度懺悔，然後就翻去咧禀明呢個皇太后咁樣嘅。皇太后咧佢話：哇，皇兒啊，好在咋！如果唔係菩薩慈悲，你已經做落鋪天的大罪啊，永不超生啊，是吧？一個名山正景的地方，你竟然起一種咁嘅殺念，起一種嘅殺心，要剷平呢個心，你話你嘅罪孽啊，度呢個無間地獄啊，永不超生啊！咁啊，因為菩薩咧知道呢個乾隆王，佢心中咧唔係真正單純、好純粹、虔誠信佛。佢呢種恨心咧，係好早以前就埋落噶啦，因為阿爺阿太都係信佛，時時請啲高僧大德入去內殿嗰度施法，要佢向呢啲和尚跪拜，你話佢條氣順唔順咧？佢本來咧知道自己係太子，總有一日會登上呢個皇座噶，自己又係皇帝，而家竟然要跪你哋喎，咁條氣就唔順，佢啲功高我慢啦。所以他由小的時候呢已經懷恨了一種對和尚輕蔑的心態，等他真正做了皇帝的時候呢，他喜歡微服出巡，就知道他在寺門裡面呢找出家人的痛腳，找他那些毛病，有藉口之後呢他就可以坦除他是心中的恨嘛。這個王乾隆王他的心態呢動了的人，菩薩怎會不知道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他呢專登要嚴啲 坏的妄想、坏的形象俾佢睇，等你个心咧恶恶行嘅出晒嚟，出到极点时候咧，然后再嚟一个反转，咁样嚟做佢。咁啊，从此之后咧，乾隆王就知道呢啲圣真唔系我哋肉眼凡夫可以俾你分辨得到嘅。通常啲圣真圣人咧，佢哋现嘅形态咧，都系你最憎、最讨厌嘅嘢。咁啊，然后先至去做嘅。咁所以咧，假如我哋屋企有一个你最憎嘅人，你而家开始要惊啦，要醒啦，唔好憎，以德报怨。如果佢唔听你话或者激你嘅咧，你更加要爱佢，更加要锡佢。呢一个就系菩萨嚟啦，你哋要知道啊，我哋唔可以乱嚟啊。假如你用凡夫心态嚟对佢嘅话，咁你就永远冇得解，你同佢又冇得解呢个冤结，呢个系真噶。咁啊，历代咧好多皇帝就俾菩萨做啦。咁啊，喺我哋近代里边有一个我哋应该系个人之师嘅，就系我哋个国父啊，孙中山先生。咁啊，佢系基督个，佢系基督教，大家应该知嘅系嘛。咁但系因为佢系身为国父，佢就冇普通嗰啲信徒嗰种狭窄嘅心灵，唔会有呢啲。咁啊，虽然佢系唔同嘅信仰，但因为佢咧知道呢啲系民间，同埋咧各大宗教都有佢嗰个真理嘅存在嘅，只不过系层次唔同嘅啫。咁呢个孙中山先生咧，佢啊因为去视察呢个军事啊，去啲舟山同埋象山嘅巡视呢个海军嗰个基地，咁啊顺路咧就去个普陀山嗰度去参观游览。咁当佢去到佛顶上嘅时候咧，佢随同佢行咧有吴汉文啊，好多嗰啲大员啊，咁样跟埋佢一齐去嘅。咁佢去到嗰度咧，哇！原来咧个奇景出啦，见到闪闪生光，好如雾如云嘅一个山门咁样，跟住咧。有好似仪仗队咁啊！啲佛菩萨一大班咁样出，佢个头后边咧有一种有一个圆轮啊！佢话转得啊，非常之迅速。咁啊睇到之后咧，睇到佢啊，似乎佢哋嘅形态好似啲迎客咁。咁啊，当佢定睛一望，望真啲，咁啊了无踪迹，即系沿佢个眼咧，大概系一分钟到嘅啦。咁啊沿之后咧就唔见啦，但系佢印象深刻。咁啊，所以佢咧就入到寺门食完晏之后啦，佢就写低将自己所见嘅嘢写低。佢就写低咧，佢话呢啲人咧，呢啲圣僧咧，佢话佢个头嗰度啊，唔知用乜嘢质地嚟做嘅嗰个圆环咧，同埋唔知用乜嘢力运得咁迅速，运得咁快，同埋佢咧盛装准备得如此迅速，又离开如此迅速。即系孙中山咧，都系读古文噶嘛，所以佢嗰个字啊，即系普陀山字啊，就系佢写嘅。佢写低咧就系佢所见嘅嘢，咁啊用古文就用好简洁嘅文字咧，咁啊写咗佢见到嘅嘢。咁啊就系呢一篇咁嘅普陀山字咧，就作为呢个镇山宝留喺度。咁佢就证明咧。孙中山呢人就证明咗佛教里边，同埋咧佢嘅义理，以及嗰啲菩萨佢哋嘅显灵系真实存在嘅。咁啊，作为由佢以一个皇生嚟咁样证明。咁啊，仲有咧，佢自从睇过呢一啲咁嘅奇景之后咧，佢就以后咧，佢讲说话同埋咧写文章咧已经唔同咗啦，客观咗好多啦。咁啊。仲有讲咧，佢话佛教可保科学之不足啊！嗱，呢一啲咧就系佢已经认识咗佛教嘅真理同埋佛教嘅真实嘅嘢喺度，咁所以佢先要咁样写。个由呢一啲咁嘅事情咧，我哋就知道观世音菩萨佢唔会限定乜嘢嘅形态出现去度众生嘅，所以就系话以小王身得度啫。就以小王生而为说法，咁啊以上嘅例子咧，亦都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讲嘅系冇错。 咁跟住落嚟咧就話，應以長者身得道者，即以長者身而為說法。嗱，長者咧喺印度嚟講就話巴閉咯，佢嘅身家又要夠厚，年齡又要夠高，又要有威德，又要有聲望，眾望所歸，上盼下歸，係一個好有身份地位嘅人，先至可以稱為長者嘅。咁啊喺我哋中國裏邊有邊啲叫長者咧？應該都有嘅，只不過咧，佢哋嘅生活社交嘅活動咧，就喺高階層裏邊啊，唔係我哋普通嘅低下層裏邊可以接觸到嘅。咁啊，學問又要好喎，屋企又要大板銀喎，又要有德喎，眾人都服佢嘅。咁呢啲咧就叫做長者啦。咁啊，因為咧有翻咁嘅地位，有翻咁嘅學問，有咁嘅身份嘅人咧，佢未必容易會信佛嘅喎，因為覺得自己都唔錯啦嘛，係嘛？我信佛嚟做乜？係咁啊，所以唔容易令佢信佛噶。尤其是樣樣都信啊，又咩打擊，學問又好，咁啊，信佛嚟講咧，佢又不大興趣。咁啊，結果觀世音菩薩咧就要知道，佢呢啲根基好嘅人咧，如果你個緣到啊，你要點化佢就容易。佢一系就唔信，一信嘅時候咧，佢會精進勇猛，容易開悟嘅。咁所以觀世音菩薩咧，就唔會以一個出家人去做佢咯，因為佢未必會親近出家人噶。咁所以佢要現翻同類啦，現翻佢呢個長者身，即係大家都有咁嘅身份啊嘛，係嘛？咁啊去下飲茶，嘆下啲靚茶，然後傾偈，傾下傾下，咁樣先引入去，然後將佛法咧滲去，咁啊令到佢咧真。明啦，咁佢咧就信啦，咁所以咧就要以长者身而为说法啦。咁啊，应以居士身得道咧，就即以居士身而为说法。嗱，居士咧就唔系我哋而家普通信佛啊，男众女众都系叫居士。咁呢种居士咧就系清净自居嘅，就未必系信佛噶。佢系一种学问，呢种学问咧或者系一门。在社會上啊，或者是民間裏面的一種很專門的學問，但是他呢個心比較善良，而且呢就很專他自己所學的，咁啊，但是他不喜歡啊那些世俗那些東西，同埋呢他個人比較清雅，咁呢為之是居士的。咁呢啲居士呢，因為他有專門的學問，同埋呢輕鬆清淨自居，佢唔容易去接觸啲社會大眾，唔容易同人打交道嘅。咁啊，但係如果係同佢同類咧，啱傾啱講嗰啲咧，佢就會應酬下。咁所以菩薩咧，佢又會連呢啲居身咧去接近佢，咁啊令到咧佢有機會同佢講佛法，咁啊而令到佢可得道啦。咁啊，應以宰觀身得道者，即以宰觀身而為說法。嗱，宰官咧就係、是、一切國家裏邊嘅重要人物啊，官員啊，由議長或者地區上嘅芝麻綠豆官至到宰相為止，咁都為之係宰官。咁呢啲宰官咧喺我哋中國自有歷史以嚟啊，就非常之多呢啲宰相啊、大官啊、特尊貴人啊去信佛、去修行，而且咧佢哋個個咧。都好有成就嘅喎，唔係話就咁樣去信下，早晚練兩堂功課啊，唔係咁樣嘅喎。佢哋個個咧真係落時間、落精神去做呢個功夫，去就走呢個修正嘅。咁佢哋大多數都開悟，即係隨手可以俾到咧，好似張方平啊、王安石啊、蘇適啊、張雙英啊，都係唐朝啊、北宋啊、宋朝嘅時候。那些這樣的大官都是做宰相的，那他們都是得道不遇的，黃山谷即是黃庭堅呢，他又是書法家來的，那他又是開了悟的大居士來的，那這些呢都不簡單的人的。那在北宋裡面呢就有位叫張雙英，他是宰相來的，那他太太呢就信佛，他自己本人呢就不信，因為他是讀儒書，儒家的四書五經，咁啊，然後佢個學問咁好，亦都係有志於呢個仕途，咁你所以先至可以做到宰相啊嘛。 咁佢做呢个宰相嘅时候，咁啊有一次咧见到个太太攞住啲佛经，咁啊包装得非常之靓，包装得非常之好，又庄严。咁佢睇到咧，嗰种妒忌心就起啦。佢话呢啲胡书，咁啊凡系外来嘅都叫胡噶嘛。咁啊胡书都包装得咁好，我哋而家嘅书都仲未及得佢。咁佢就开始咧一种咧排斥嘅心念。咁啊开始作文章咯。咁啊作文章又要排斥无佛论啊。而一个宰相如果写一篇无佛论一撇出嚟，系咪好多人跟住佢无佛论啦？系啊。真系会咁样，咁啊！但佢太太咧，一睇到佢攞起啲文房四宝准备写，咁太太就问佢：你要写乜嘢？佢话我要写无佛论。咁太太又同佢讲啦：佢话你既然无佛，你仲写咩论呢？一句就塞到冇声出，谂下系喎，既然无啦，你仲写乜嘢喎？系咪？咁佢咧？唯有放低支筆，嘆一口氣，咁啊都係太太啦，但係冇講出嚟啊！一講出嚟，咪變咗低咗係咪啊？佢自己係宰相喎，呢個老婆佢又冇乜嘢學問，亦都唔係朝廷嘅要員，咁啊雖然個心係服佢，但係唔講出嚟。咁啊結果有一次咧，到一個同僚，同僚咧就係大家都係做官嘅，去到佢屋企，咁啊。因为他去书房那里看，哈，突然间被他看到维摩经，那他就随手，因为他都不是很顺，只不过是随手拿来翻下撇下，看了几行，看下追下几行，看下又追多几行，被他扯到就看完整本维摩经。那时候呢开心了，他说现在才知道原来佛法这么可贵，看完本维摩经就差不多开悟了。那么然后翻起咧，佢就同个太太讲，咁啊，嗰个太太咧就问佢：你今日点解个面色咁靓，好似好开心咁？佢话系啊，我发现一本珍宝，发到一啲真正嘅宝物。咁佢系乜嘢宝物？佢话喺某某人屋企睇到一本《维摩经》咁啊。咁个太太一听话，哎呀，你而家快啲写啦，写咧，写无佛论，叫佢写。那个太太呢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那他呢就是不用用多，不用用好像强舌鼓那样去揞住他的，一句两句定的了。有慧的人呢就是这样，不用多说，第一篇他写就告诉他无佛论何必要写呢，是不是？那他就服了。第二篇等他真正信了佛的时候，促他写，他不写了，你现在应该写无佛论，你说他仲会不会写啊？不会了，是的。那么后来呢，他找法师了，找个师傅去皈依了，结果他都开悟了。开了悟的时候呢，他才知道佛法的可贵的真实性。因为佛法呢不是在个口头里面讲，是需要我们真实去修行去证道，才能得到这个佛法的受用。咁你得到呢个佛法嘅受用咧，咁你嗰阵时咧个境界会点咧？个心态会点咧？弃将相而不为，弃呢个皇帝而不为，有人嚟送个位俾你，要你做皇帝，你都唔想做；送个大嘅官俾你，你都会唔想做。功名富贵啊，如撇弃呢个弊理啊，好似一个烂拖鞋咁劈咗个垃圾桶。功名富贵对佢会系咁样，所以咧，普通嘅人咧，未学佛之前咧，个个都系为名为利去打打杀杀，去搞尽呢个心思，系咪？咁啊，到头来咧，咁啊，争到啲乜嘢咧？争到咧，就系自己患一种癌症啊，或者一啲不治之症，系累到自己咁样嘅，最后就咁样。乜都得唔到，我哋世人就咁样啦。但系冇一边个醒噶喎，好多啊法师同埋历代好多高僧大德同埋菩萨，用尽唔少嘅办法去度众生，去将佛法送到上门，但系唔系几多人识得去修， 個個人都避到嘅，都驚住咧會試咗佢，謀咗佢，即刻擋住先，唔肯接受呢個佛法嘅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如果你個心一成熟咗，你一接受咗，你就知道佛法嘅可貴，知道佢嗰種貴咧，就係唔係用金錢，唔係用功名可以換到翻嚟。咁呢啲咧就係未嘗過之前同嘗咗之後領略咗之後兩個唔同心態。咁啊，觀世音菩薩咧，佢就唔會休息噶啦，佢生生世世係時時刻刻都以不同嘅形象去度啲眾生。咁佢呢度咧就係現宰官身，而為嗰啲宰官啊有文化、有地位、有身份嘅人去説法，令到佢得以解脱嘅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就話以婆羅門身得道者，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説法。嗱，婆羅門咧喺印度裏邊咧，又有四種姓氏，四種姓氏嘅其中一個。咁啊，呢個婆羅門咧，佢哋自認自己咧就係梵天嘅後裔啊。梵天就剛才所講嘅梵天王嗰個梵天啦。咁佢就認為佢係梵天後裔，所以佢哋個身份地位咧都要超越。超越咧，咁佢喺印度裏邊咧，佢哋負責嘅工作就係做祭祀啊，祭祀嘅工作。皇上有啲咩大嘅祭典啊，咁啊，咁啊由佢哋咧啊編排啦，由佢哋做呢啲咁嘅事咧，係由佢哋做。咁啊，仲有佢哋認為只有佢哋嗰婆羅門嘅種姓先至可以修行，其他嘅人咧唔可以修行嘅。嗱呢啲咧就係佢哋嘅意見，佢哋嘅共工我慢。是他们的心态。那么他们信他们的、那个教，他们就不会信其他的了。那观世音菩萨呢就知道这些人固执嘛，死抱着自己的信仰，那么不肯做信佛法。那观世音菩萨呢就唯有现回他们那个婆罗门的种姓，现回他们那一个民族，这样呢去度他们，令他们知道呢还有一样更加可贵更加究竟的法，是比他们婆罗门的法更加好的，那么令到他们真正得到这个正、这个、正果的。跟着下来就是应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得道者，即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而为说法。那这一段经文呢就举了四种了。比丘呢就是出家受了三坛大戒的呢就为之是比丘，那他含很多种义理的，又叫做乞士，又叫做破惡，又叫做暴魔。那怎样叫做乞士呢？那佛制的时候呢，他要的弟子呢要去乞食，就不要自己煮的。那么乞食有什么作用呢？就是一方面令布施你的人呢令到获福，另一方面呢就令到你呢减少这些欲念啊，减少呢啊成日諗住今晚煲啲咩汤呢，一阵间煲乜嘢嘢呢，咁样成日飲食里面呢嘥精神。咁如果要你乞嘅时候呢，人哋布施乜嘢你就食乜嘢就係啦，粟嘅臭嘅你都要照食。咁仲有降服你嘅骄慢心啊，因为佛陀佢嗰啲弟子呢好多係富贵人家嘅子弟嚟㗎喎，个个都娇生惯养，屋企大队嘅奴隶俾佢洗㗎喎，佢呼呼喝喝惯咗啦，係咪出家嘅时候啲习气难改㗎嘛，咁所以呢佛就要佢乞食，一方面呢降服佢骄慢心，另一方面呢知道佢呢有身是苦，有呢个身体就係有苦，等佢饿嘅时候嗱。限住有個制度喎，乞乞食嘅乞家，如果乞家都乞唔到咧，你嗰日就抵肚餓，冇得食噶啦。啊，邊個同情你就分一啲俾你咯。如果唔同情你嗰個咧，就唔分俾你，你嗰日就要抵肚餓噶。咁咧，你抵肚餓嘅時候，你要換啦，你要修行嘅時候，就有身是苦，就要有個身體障礙我哋咧，就係、是、累我哋嘅。咁啊，又降服我哋嘅驕慢啦，又令到布施俾你嘅人得福啦。又可以呢就知道好好地去修行，唔好有拣择，亦都可以改我哋嘅骄慢嘅习气。咁啊，另一咧叫做破恶，破恶呢就係、是、我哋好多习气㗎嘛，嗰啲习气呢就係、是、就係、是、恶啦， 就是恶的法啦。恶的法就是我们种种的妄想，这些妄想呢是累死我们的，累死我们的生世生生世世流转的。这些恶法呢，那么就是说我们一个受了三坛大戒的人，就要有一种这样的精进心，去破除这些烦恼，破除种种的恶习。咁啊，另一種意思咧就叫做暴魔。暴魔咧就係話，當一個人出家登咗呢個三壇大戒嘅時候啊，咁啊嗰個揭魔咧佢就會宣布咧，佢而家某某地區有乜嘢人係乜嘢名係點樣點樣受呢個具足戒，咁啊就能夠令呢個人變增性，魔道咧就減少。咁啊，宣讀呢啲素文嘅時候咧，咁喺呢啲魔天裏面嗰啲魔宮咧，個魔王就震啦。佢話：即係每一個人能夠修學呢個佛道，就會脱離佢個魔掌，佢嘅魔天魔孫就少咗一個，等於佢眷屬就少咗啦嘛，係啦。咁而家咧就話，有人肯修學佛法，受呢個具足戒嘅時候，咁佢嗰個眷屬少咗，人天就增盛啦。佛道又增盛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，所以佢就驚嘅時候啦。咁所以呢個比丘咧，佢亦有暴魔呢個咁嘅含義喺裏邊嘅。咁啊，比丘尼咧嗰個義理亦都係咁樣，只不過男眾嘅出家同女眾嘅出家，女眾就加多一個尼字咁解。咁啊，優婆塞同優婆夷咧，即係在家學佛嘅男眾女眾。但是要分別，就不是只學佛那麼簡單，要受五戒，受了五戒才為之是優婆塞、優婆夷。如果未受的話呢，都未算數，都未叫做優婆塞、優婆夷的。那他也是叫做近侍男、近侍女，就是親近三寶、近侍這個三寶那麼簡單。那觀世音菩薩呢，就是會知道這個人，知道哪一个众生他有这个出家的根基，那他就会沿这个出家相呢，就引导他，令他发心出家修行。那么或者沿这个比丘尼去度这个人呢，令到他出家这样的。那么优婆夷呢，就是在家的，就一般的社会的民众，男众和女众呢，就是社会的人士。咁佢哋未學佛之前咧，或者未信佛之前咧，未必肯去信佛噶喎。咁啊，點樣可以信佛咧？啊，講起上嚟真係好多妙處啊！嗱，只有觀世音菩薩咧，先至會做得出，同埋只有觀世音菩薩咧，先至可以想出咁多嘅辦法。咁啊，普通人就想唔出嘅。有陣時咧，你唔好怪觀世音菩薩，因為咧，我哋修学佛法就话要大死，然后先至得到大生，先至得到大活咁样嘅。咁讲一个譬如，呢个譬如系我就唔系观音菩萨讲嘅吓。你哋如果系领悟错咗或者认为唔啱，你哋可以咧责怪我，即系觉得我觉得唔啱就系啦。有阵时我哋身上生个 cancer， 因为我哋未信佛，又唔懂得信佛。咁样嘅时候，我哋会唔会对佛生起一种修行嘅心态呢？对呢个佛法会唔会有一种修行嘅心态呢？大多数都唔会嘅。咁有阵时我哋咧会经常经过一场大难，或者身上生一种恶病。好啦，呢一种恶病嘅时候，我哋要求医，求唔到，求唔到又点样呢？彷徨啦，苦难啦，嗰阵时咧觉得凄凉啦，到处求医啦。好啦，当你到处求医的时候，但求有人帮到你解决到，你就会信这个人的了。那这个人呢，出现的时候就带你去。带你去做什么呢？就带你入佛门。教你忏悔，教你求观音菩萨，教你求观音菩萨的大悲咒水，那么令到你饮了之后呢，你的 cancer 呢就消除了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会不会信啊？你那阵时呢，你会信观音菩萨真是厉害，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。